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系列节目。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朝阳黄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先欢迎黄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常见的这个神经内科的疾病，就是癫痫。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请黄主任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癫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 癫痫是大家比较生活中啊可能都听说过的一个疾病。有些人可能还亲眼见过癫痫发作，是吧？ 对， 像最典型的癫痫发作就是全身抽搐，倒地，然后全身抽搐啊，这个可能在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实际上呢，它是癫痫呢是一种大脑的疾病。那么大脑呢，我们知道是由10^12神经元组成的，那么这个神经元的个数就相当于咱们银河系的星星的数量啊， 很多、 很多星星的很多神经元啊、这个组成的。那这些神经元要想正常的工作啊，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个组合啊，去很好的去工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些神经元就工作异常。那么神经元之间。它要想互相的工作呢，互相传递信息是一种通过电的方式来传递。那么有些神经元它工作异常了以后，它这个电啊就虽然也传递这也放电啊，也是电和电之间的一个沟通，但是出现了异常的一个放电。那么这时候如果是放电的这个同步化非常强，就是一群神经元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同步放电了，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个癫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全身抽搐的发作啊，就是整个大脑的神经元在放电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放电，那导致的这种现象。当然癫痫除了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常见的这种全身抽搐的这种 症状 以外，那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啊，就是这个大脑的神经元的不正常的放电也可以导致很多其他的表现，也是癫痫。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愣神儿啊，病人突然就呆住了，就不动了啊，然后呢对外界没有反应啊，别人叫他也不知道，也有这种情况。 对，所以说这个癫痫除了说咱们平时看见就是说这个俗称的这羊角风啊羊癫疯啊，它还有愣神也算是癫痫的一种。 对。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介绍说癫痫这个都表现出来什么样的症状了呢？分类。 对，所以说这个那么刚才说了这个脑子里放电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症状啊，实际上癫痫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那么一个是我们分为局灶性癫痫和全面性癫痫。那么局灶性癫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放电呀、就在脑子的局部。然后呢或始终是局部，或者说是 那在局部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扩散啊，或者是传到对侧啊，就是累积双侧板球双侧大脑啊，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是这个全面性癫痫。那么全面性癫痫呢是指这个那这个脑子一放电，它就是累积双侧大脑板球，就很快的扩布了，很快的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双侧半球的一个放电。那么从症状上我们也是能够区分的这两个的。那么局灶性癫痫往往表现的这个比如说一侧口角抽啊、一只手抽或者是一半身抽这或者是这是局灶性癫痫。那么全面性癫痫往往从行为上表现比较对称，就是一上来就是双侧的双手双手和四肢是比较对称的一种动作。 明白了， 对，这是全面性癫痫。但是那么实际上在局灶性癫痫我们还有细分有很多种那么局灶性癫痫的运动发作还有局灶性癫痫的这种非运动发作不能叫感觉的就是非运动性发作。那么你比如刚才讲的是像这个一侧肢体抽，这属于运动的。那么还有这种非运动的，比如说刚才说愣神儿，愣神儿还有的是异常的感觉，比如说一边身的麻，等等，都是这种就是叫局灶性癫痫了，对。那么 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就刚才说。就是这个一上来抽就是 两 侧比较 对 称 的 、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的是短暂的那种，就是肌振挛双侧一下全身的一种打击力啊，一个抖动这种也算就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发作 所以就刚才说了这个癫痫有两种，这个一种是局灶性，一种是全面性局灶性可能咱们听名也是局部的，比如一侧的手啊，或者一半儿身子，然后这全面性基本上都是对称的，我们就这么理解吧。 对对，像小孩的有，刚才说小孩的里边也有一种叫失神癫痫就是也算全面性癫痫的一种，就是小孩的愣神，就是一愣也是愣住了对外界没有反应，你叫他不知道对，这属于这个。也是全面，但是这 是全面性里边的， 对，但是这个从脑电图才能分辨开来，分辨出来，对。 哦，那刚才咱也说了许多的这个癫痫的这个发病的或者症状或者说方式表现的形式，那这癫痫这个病是否能治愈呢？它是一种可治愈的病吗？ 癫痫是这样，就是中国呢现在有10000000癫痫患者，那其中60%到70%的癫痫患者呢，我们都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它不发作。 但是彻底 当然，这里边就 是 涉及到一个什么叫治愈，因为很多病人来到我们门诊以后，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治愈，而不是控制癫痫，是吧？但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一个误区的，因为癫痫的治疗呢，它什么叫治愈呢？癫痫的治疗从国际抗癫痫联盟的指南上给出的定义是控制发作就是吃药控制，如果是5年不发作那么停药以后5年不发作这样的话就是10年没有发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叫它临床治愈。 就算是算治愈了， 对， 没有发作嘛。 对，不是，它就是停药了嘛，停药了就是他先是5年没有发作，吃着药，后来我们后面就解 药 停药嘛，不停药了，再5年没有发作，那就算治愈了。 明白， 这是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说，很多病人就不理解，说我只是吃药去控制，不是，我们目标还是治愈的。我们目标还是治愈的。但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这个治癫痫，我经常给病人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癫痫病呢就像这个老师教孩子，那么这个课堂上可能有50个孩子，那么有一个孩子捣乱，那这个 你如果不管他的话，那肯定就这个一群孩子这个课没法上了， 一块儿捣乱、 啊、这个一群孩子就捣乱了、 嗯、 这个一课没法上了是吧， 嗯， 所以我们用药呢就是让这个孩子就这个老师要管他是吧，就让那孩子就别捣乱了、 嗯、 对吧， 对， 我们可以用一堂课两堂课都这么管他对吧， 嗯， 就管他让他这个不捣乱， 嗯， 但是呢这个你如果只是一两节课这么教他，他可能下节第三四节课如果你不这么管他，他可能还会发作是吧， 对， 你长期的摁他，哎，慢慢他就成好孩子了， 对， 他就是吧，就是一个道理，就跟、这个、 就成习惯了， 哎，对，所以那个药物、 嗯、 我们的药物治疗的目的也是让神经元，让这些异常放电的神经元慢慢习惯了、 嗯、 他不放电了， 对 啊，他就成为可能就成为一个好神经元了吧， 嗯， 啊，就是说他就这个我们叫神经的这个可塑性啊、 嗯、 那么他神经就变成了一个兴奋性低的，原来的兴奋性高， 嗯， 我们用药物把它变成一个兴奋性低的一个神经元， 嗯， 他就不乱放电了，然后可能癫痫就治愈了，但这个过程肯定是要一个时间比较长， 对， 所以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用药物治疗的话我们需要治疗3到5年啊、 嗯 这个癫痫病3到5年然后才让他解药或者停药， 嗯 啊，那么这是用药物治疗啊，大概60%到70%的患者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控制他无发作，那剩下的30%的患者确实我们叫难治性癫痫，难治性癫痫呢这个还真是比较麻烦，然后这个因为很多患者这个我们吃用1种2种3种甚至是5、几种抗癫痫药联合治疗， 嗯， 都不行，那始终控制的这个他控制发作控制不住，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有手术治疗，那么刚才又说这30%的这个癫痫患者里边我们有一部分的患者经过我们的评估啊，我们叫术前评估，经过我们术前评估以后、 嗯、 我们认为他适合做手术那么还是可以控制癫痫发作甚至是无发作的这么一个临床，达到这么个临床效果。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治疗癫痫还是2种方法吧，基本上要不就是3到5年的这个药物治疗，就还有另30%大部分可能是药物治疗先开始啊，实在说比较这困难的或者说严重一点了可能还会介入这手术治疗。 对对对对。 嗯，这2种治疗方式我们也清楚了啊。 对。 那什么样的病人适合这个手术治疗，而且这个在手术当中我们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您继续给我们说一说。 嗯，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有剩下的这个30%的病人需要难治性癫痫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解决都能这个治疗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是这30%的患者里边只有一部分病人是适合手术的。 嗯， 那么适合手术的病人呢，首先他要满足一个是局灶性癫痫啊，我们通过我们的术前评估啊，我们能够找到某一个病灶， 嗯 啊，能够找到一个这个灶啊，不能叫病灶，叫我们叫治痫灶。 嗯， 能够找到治痫灶，就是导致你癫痫发作的这么一个 原因， 一个灶啊， 嗯嗯 啊，那可以叫做病灶，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有可能核磁啊，或者是这个看不到这么一个灶啊，所以我们通常说叫它治痫灶。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手术评估的办法，能够找到这个治痫灶的话，我们就可以手术切除它，然后帮助患者去治愈这个癫痫。 嗯， 但是有些患者呢就是评估以后是个全面性的一个发作， 嗯， 那可能是做不了这个手术的。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呢是多灶性的一个这个病灶特别多啊，你可能好几个治痫灶啊，多灶性的这种癫痫可能也不大适合手术，因为 手术之后效果可能这类的患者效果可能不好，也有一些患者这个支弦道比较对称， 嗯， 可能两侧，你比如说两侧额叶呀、啊，或者两侧颞叶都有， 嗯，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可以再切除，因为切除因为你切两边切一侧脑子，就是说还可以，如果切了对称的切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 嗯 啊，就所以这样的病人也是不适合做手术的， 嗯好， 对， 那刚才就我们知道什么样病人哈、啊、适合或者说是比较可以去做这手术的治疗的啊， 对对对， 那您就说说这手术咱们都怎么做呀？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对， 嗯， 所以首先呢，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术前评估， 嗯， 所以首先如果说是我们。符合难治性癫痫啊、这么一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我们经过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治疗啊、那么经过两年的规范化治疗，仍然这个癫痫发作控制不住，那我们叫难治性癫痫。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术前评估流程。那么我们的术前评估呢，是一个比较规范也比较复杂的一个流程。患者呢需要第一呢是需要做一个脑电长程的脑视频脑电图监测， 嗯， 那么病人在摄像头底下，然后带着脑电图，然后在我们的病房里进行监测，然后直到我们记录到3到5次他的癫痫发作， 嗯 啊，我们通过他的脑电图的表现和行为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啊，来判断它大概是哪一个部位的一个癫痫的起源， 嗯， 是不是符合局灶性癫痫，然后呢那么支弦道在哪儿，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脑电图的记录，我们能够大概的这么评估。然后呢后边结合我们几个关键的检查，一个是核磁共振， 嗯， 如果核磁共振没有病灶的，那么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这个病灶导致的，如果核磁共振是正常，或者是报告正常的，我们会看去进行下一步的评估啊，那么包括这个脑磁图，那我们脑磁图呢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检查，那它是通过它脑电图是检测大脑的电活动，那脑磁图它是检测这个大脑的磁场所以它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检查。然后呢还有一个 PET 叫这个那么 PET 这个检查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看看脑代谢的，看看大脑哪个区域代谢减低啊，那么或者是增高啊，就是大部分的支弦道呢都是代谢减低的，所以我们结合我们这最重要的这些检查啊、我们来给你 做个评估， 初步断定啊，可能这个支弦道的位置在哪儿，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初步评估完了以后，有些患者我们还需要进行更精确的一个评估， 嗯， 那就是放置颅内电极，就是在脑子里边 啊， 大脑皮层上， 嗯， 我们放一些电极，现在叫 SEEG 叫立体定向脑电图，我们是用的比较多的， 嗯 啊，过去还有栅格状，打开你的颅骨。在的大脑皮层上放一些电极，这样的话，我们就像我们探雷似的，然后就精确的找到支弦道的位置，然后切除，这是这个我们叫切除性手术的一个流程， 嗯， 当然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其实切除这就是只有一部分病人是符合这个切除性手术的， 对， 那剩下的病人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叫DBS 叫神经调控的办法啊， 嗯， 就是我们可以在大脑的 这个丘脑啊，叫去植入这个电极，然后、 哦、 刺激丘脑，然后抑制你的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的放电。 嗯、 哦、啊，这也是一种治疗办法，叫 DBS， 叫那深部电刺激。还有 那这个用手术，这用开颅吗？ 这个是它倒不是，它不用切脑子， 嗯， 它只是把这个你的刺激电极放到丘脑上。 哦，那是不是也得把这打开呀？把 不用打开， 不用打开， 有立体镜像的，对。 哦，那可能会就是风险小一点，或者说就是稍微轻松一点，不像那种手术的，它需要是吧？ 但这种手术呢，它的手术效果要比刚才说的切除手术的效果要没那么好。 嗯、 啊，然后它的那个现在目前的证据是大概40%-60%的一个。有效率， 嗯 啊，这么一个效果， 哦， 所以就是说效果不像切除 手术的会好一点， 对 啊。 但是同样的，还有一个叫迷走神经刺激， 嗯 啊，就是在我们的迷走神经上，然后缠上电极，然后去刺激迷走神经， 嗯 啊，然后这个也是抑制大脑的放电啊，这个同样也是。效果也是在40%-40%左右的那么一个有效率吧。 嗯 啊，对，所以大概手术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那刚才我们就说了，说哪一类患者是适合这个做手术治疗的哈。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说，那我既然就手术的这个患者，做手术的这个患者，他还用不用继续再用药呢？ 实际上我们门诊上有好多病人。来要求手术， 嗯， 他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误区，他会认为我手术治疗了，我切了，做了手术，我把这个支前道切除了，我就不用吃药了， 嗯， 实际上这里是一个不对的，这是误区，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术前可能一直在吃药，吃控制不住啊，才过来手术嘛， 嗯， 那么。同样，那做完手术以后，我们还是要吃3-5年的药啊。但是这个可能要时间要比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可能时间要短一些， 嗯 啊，稍微短一些。然后那个而且这个解药的成功率可能高一些啊。但如果说是我们手术非常成功的话， 嗯。就是说其实手术治疗的患者也是要需要用药的，不是一劳永逸，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就不用再用药。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术之后仍然要坚持服用药物。 嗯嗯，好好，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最后呢非常感谢黄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还想和您继续聊一聊这个癫痫的话题啊。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嗯。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11:00，下午的15:00-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故宫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劝业场，赵州桥，解放桥，天津广播电视塔，石家庄电视塔，张家口崇礼滑雪圣地， 你们说的这些地方， 北京、 天津、 河北， 乐行京津冀， 好吃、 好玩、好美丽。 FM 100.6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